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老年人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便秘这样的症状哈。真是便秘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实际上呢，这个大便的情况哈，是能够反映出您肠道的健康状况的。 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啊，正常的大便是一个什么样的性状啊？而且呢，要了解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是发生了便秘了哈，赵老师。其实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那个香蕉的这个形状的，而且它里面含的这个水分的量非常重要。正常的这个大便里面呢，它含水的这个量呢应该在60%-75%。这样情况下的这个大便呢，由于它的这个水的这个水分的含量比较充足啊，它的性状就比较好，就容易被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含水量太多或者是太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大便的性状就会发生改变了。比如说含水量少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大便就会干哈，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便秘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便秘这种情况啊，确实是生活当中还是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啊，有便秘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便呢，刚才您说哈，它正常应该是香蕉便哈，不稀不干。那么如果过干的话呢，就是便起来非常的费劲。但是我想如果出现了便秘的话，不仅仅是干的问题了吧，它根本就便不出来了。 它这个是两种情况啊。一方面呢是这个大便的性状的这个改变，它干到里面含水量非常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它就很硬了。那么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源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肠道啊，关键是肠道的这个蠕动。那么您这个肠道蠕动是正常的，而且呢我们排便的时候腹腔给予的这个压力是正常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盆底肌肉的收缩的这个能力也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您的大便含水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排出来了。但是呢就像您说的这个大便的含水量少，它非常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大便就很硬。这个中医上讲啊，这个老年人便秘的时候，他的那个大便呢就像那个羊粪状的样，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非常不容易排出体外啊。很多老年人可能有这样的体会，怎么使劲这个大便也出不来，而且有的人是用手给它抠出来的啊。当然很多老年人说没有办法，必须用这个开塞露啊等等的这些啊才能大便一次，但是下一次呢还是便不出来，所以老年人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呢它第一源于大便的性状，第二呢源于我们胃肠道能够正常的蠕动，还源于我们这个大便的时候腹腔的压力要够， 盆底肌肉的收缩力要够，这样的话才能正常的排便。 没错， 嗯， 所以说正常的排便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嗯、 像刚才您说，一定是性状是不干不湿的、 嗯。 另外呢，您身体的蠕动性啊，肠胃的蠕动性啊， 嗯、 甚至啊，它这个压力等等都得够，才能够顺利的排便的。 哎、 嗯， 哎，其实周老师，您我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您说人正常情况下一天应该大便几次呢？嗯、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每天大便一次应该是比较正常吧。 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我们吃几顿饭就应该排便几次 哦，那就得三四次了哈。 哎，我们一天吃三顿饭的话、嗯、应该正常情况下排便三次哈。 嗯，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排便一次哈，只要是我们每天啊大便这个次数不超过三次，哎，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嗯， 哎，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刚才我说了一个问题啊，周老师，就是说我们吃一次饭啊，进一次食就应该大便一次，是这样的。我们进食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我们胃肠道就开始蠕动嘛。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通过肠道的这个蠕动，就把我们的粪便推到那个肛门上面的这段直肠里面了。 嗯， 那么推进去以后啊，这个粪便就刺激我们的肛门，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想排便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应该在每次进食的时候，胃肠道就正常的蠕动，然后这个粪便进入到肛门上面那段直肠，我们就应该有排便的这种感觉哈。 嗯， 但是我们这个排便吧，它是我们生活习惯当中的一种。您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早晨一起来我们就去洗手间，哎，就排便。可能大部分正常人都是这样的啊。其实这是一种生活习惯。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生理性的，就是每一次进食以后，他通过胃肠道的正常蠕动啊，然后饭后他也会排一次便。反正是每天排便不超过三次，还有一个星期只要是不低于四次。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认为您不是便秘。 嗯 嗯， 所以呢，听您这么一解释啊，把我的心病也解决了。 嗯， 实际上我属于那种比较生理性的， 嗯， 就是比较爱大便、 嗯、 啊。那时候我经常是有时候一天两三次啊，就像您说的，吃完东西以后， 嗯、 尤其吃多了以后，特别容易那个大便哈、 嗯。 我还以为我肠胃弱有问题，那看来说，如果要是这个习惯性的一天一次也是正常， 哎、 如果一天三次的话，也应该算正常、啊。 哎，其实按理说一天三次比那个一天一次更为正常 哦。 哎。但是我们人很多人可能是一天一次哈，因为他比如说他每次进食以后呢，可能他有便意，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会主动的控制他，他不去，然后最后慢慢他形成了每天一次这样的习惯了哈、 哦、 就是每天一次。 我一般是不控制的。 哎，其实不控制是最好的。哎，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有便秘啊，我跟您说周老师，就是这个我们人主观上忽略了我们的便意，然后最后形成了便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您看孩子的便秘啊，就是他想去洗手间的时候，比如说幼儿园的阿姨呀、啊、会不愿意让孩子去洗手间，因为他嫌麻烦嘛，对吧？ 嗯嗯， 要给孩子提裤子呀，去擦这个大便呀，他就觉得很麻烦，他就会反正他的表情不好呀，或者是语言不好，然后让孩子产生一种紧张的心理，那么孩子就不去了，慢慢他这个习惯就被打乱了。本来应该进食完就应该很正常的，对吧？去洗手间，但是孩子的这种生活习惯打乱以后，还在童年的时期他就形成了一个便秘。那么可能他成人以后呢，他要是不把这个生活习惯归于正常，他可能这个便秘就延续下来了。 对，那按您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便秘的话就应该去解决。 哎、 嗯、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您看啊，我们今天讲这个便秘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给听众朋友调整了，那么调整好了以后，那么听众朋友就一定记住，您一定要定时的去大便。而且自己有了便意以后啊，有了大便的这种感觉以后，千万不要主观的意识来控制它。因为我们像这个肛门的这个括约肌啊，它属于随意肌，就是说它会随着我们主观意识的这个控制来改变。比如说您有大便了，您主观意识说我不能去洗手间，那么您主观意识控制了以后，那么这个生理功能就被抑制了，这个时候就 可以不去解大便，但是您下次再解大便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了，大便里面的水分呢应该在60%-75%之间。那么您忽略了您的便意，您不去主动的排便，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大便已经到这个直肠这个地方了啊，那么它里面的水分呢就会被吸收，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大便里面的水分少了以后，它就会变硬。然后变硬以后呢，它就不容易排出体外。实际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这个便秘啊，它就是最头头那一点不容易排出来，就是前面那点很干很硬的这个被排出体外以后，后面实际排便还是比较顺畅的。哎， 所以说这个排便呢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尤其是有些中老年呢经常便秘的话呢，对于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时长的问题哈。正常情况下，周老师，其实我们这个排大便的这个过程啊，在10分钟左右就应该结束了，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种就是去洗手间的这个时间啊就比较长，有的人一进去好像他蹲很长时间他都出不来，就总觉得这个排起来比较困难，然后吧他总觉得没排净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哈。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也属于胃肠道的功能不正常的这一个范畴的。所以我们这个大便要正常，一个就是大便的性状，还有一个大便的颜色。你看我们比如说吃素多的人吧，这个大便的颜色呢就会浅一些，我们要是吃肉多的人呢，大便的颜色呢就会深一些， 而且味道要重一些。 哎，对，所以这个大便的性状、颜色、味道，对吧？哎，它的里面含水的这个多少，这个都是大便正常不正常的这么一个表现。而且这个大便正常不正常，其实它就体现了我们人的肠道的健康。哎，比如说这个大便的性状和我们排便的次数都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证明我们身体是有疾病的。哎，证明我们人呢，哎，是发生了某个部位的器质病变呀，或者是功能性的病变呀。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啊，叫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哎，那么这个呢，哎，就是我们这个肠道不健康的一种表现。还有人比如说他一段时间便秘，然后一段时间又腹泻，然后腹泻跟便秘交替的这样出现的时候，这个很有可能是肠道的一些恶性病变了。 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便哈，是能够反映出肠道的健康的。比如说从大便的味道、颜色、性状啊，甚至您接大便的时间等等，都能够看出您肠胃的健康与否。所以呢，如果大家哈，比如说也经常有这个便秘呀，或者说大便的时候非常费劲呐，或者刚才呢，像我们描述的这个大便的情况，您也觉得您属于不正常的这样的人群，您不妨呢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哈，来进行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肝、心、脾、肺、肾五脏中，肾为先天之本，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肾的功能正常，是我们其他脏器功能正常发挥的源头。同时，我们人体出生后，生命过程的维持以及其所需要的精、气、血、津液等营养物质的生成，均有赖于脾胃运化所生成的水谷精微，所以祖国医学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中医学理论中也有脾主四时之说，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者，土也，至中央，常以四时至四脏。”各以8日既至，不得斗主于食也。意思是说，脾属土，聚于中央，在四季春夏秋冬之末各18日统领人体的肝、 心、肺、肾四脏，说明春夏秋冬四季之中皆有土气，所以脾胃不单独主管母仪时令。脾胃健运，则肝、心、肺、肾四脏方可得以滋养，功能正常发挥，人体康健，正气充足，不易得病，即使患了疾病也容易康复。此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作为我们中老年人，一生之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肠胃问题，小到便秘、腹胀、腹痛、腹泻、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大到慢性胃炎、胃溃疡、胃癌、直肠癌等疾病。但是在生活中，不论我们是为了延年益寿的养生，还是在其他慢性病治疗的康复中，很多人并不重视肠胃方面的问题，这也使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的主要原因，直到小病酿成大祸患。肠道菌群是我们人体奇妙的生态圈，胃肠道菌群被打破，人体就会产生疾病。补充好益生菌和益生元是我们滋养肠胃的根本。补充好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这九种益生菌很重要。同时也要补充好益生菌的营养物质益生元，才可以使得肠道的有益菌群健康成长。补充哪些益生元呢？可补充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半乳糖、低聚木糖。如果您想调理脾胃，促进肠道相关疾病的康复，促进人体慢性疾病的康复，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可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咨询。 那刚才您提到啊，很多的人呢就是有便秘这样的症状哈，是由于他的这个大便的性状有问题，比如说过于干呐、等等的哈。那是不是中老年人往往都是这个症状呢？ 哎，那么这个在中医上讲啊，它叫肠燥津亏症，就是这个肠道呢，它是有热的，是干的，哎，它的这个津液呢是少的，所以这个大便呢干结，造成呢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便秘，哎，大便不容易解出来啊，哎，那么其他的人呢，可能是另外一种症候群，那么另外一种症候群呢，它叫做肠热腐蚀症。那么这个肠热腐蚀症呢，哎，它的这个便秘的表现呢是肚子很疼，而且呢这个肚子呢就是巨按，不让人按啊。我在临床上就见过这样的一个病例哈，就是一个7岁的一个男孩哈，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被他爸爸啊背过来来看急诊。他进到这个医院走廊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喊，他说那个大夫大夫赶快，哎，他说我的那个孩子呢是阑尾炎，哎，他说赶快给我看一看，我说没关系，您把这个孩子先放到检查床上啊，然后呢您去挂号，哎，我来给您看，哎，然后他妈妈随后就进来了，他妈妈说我们在别的医院看过了，说孩子是急性阑尾炎，说都收住院了，说要给做手术，他说但是呢我们不放心哈，说不知道孩子是不是阑尾炎，就是说是想请您再给我看一下哈。我说行，您别着急啊，我说来，哎，我来摸一摸孩子的这个肚子啊，然后这个宝贝儿呢他就不让摸，哎，我说您别着急，我就让这个孩子，我说您把这个小腿蜷起来啊，我说您慢慢的深呼吸，哎，我说那阿姨要摸一摸才知道咱是不是阑尾炎呢，然后就摸了一下，哎，摸了以后呢就是他的这个 阑尾的这个压痛啊，反跳痛都没有，就是阑尾的这个点呢没有压痛反跳痛，但是他的肚子呢确实是巨暗啊，肚子还是比较硬，但是这个孩子因为他比较瘦嘛，所以很好摸，就是摸到他那个耻骨联合的这个上端哈，有一个很硬的一个包块，然后我就跟他这么说，他挂号来了以后，我说你这么办哈，我说您也不用查血，我说我先给您开一支这个开塞露，您呢带着孩子去一下洗手间，给他挤到肛门里面看他大便不大便，我说完了以后我们再说别的问题，然后他就照着我的这个说法去做了，哎，十分钟以后这个孩子就出来了，赵老师您猜怎么样啊，他自己走出洗手间，然后看见我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阿姨我好了 呀，你看，哎呀真是， 所以您看啊，其实这个医生啊诊断就真是非常那个什么，然后他这个爸爸妈妈就非常感谢我说，哎呀您看您就这个一支开塞露把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说 其实是便秘， 对，他说就避免了我们一场这个手术，他说那面就要给他剖腹探查了嘛，但是这个孩子被背进来的时候确实孩子疼的脸色苍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便秘啊，确实他如果处理的不好确实会给这个患者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 特别痛苦 啊，真是所以您看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这个便秘啊，它都属于我们中医上讲的这个肠燥津亏症， 就是干燥的燥，津液的津， 对， 就是肠燥津亏症， 对，它是属于这个范畴的。那么这个范畴的表现呢，就是大便是干的是燥的，状如羊屎，就是像羊粑粑袋儿一样啊，一个球一个球的，然后数日一行，就是好多天他才大便一次，腹胀作痛，或者见这个左下腹部有包块，然后口干，或者是有口臭，或者是头晕，舌红少精，而且苔黄燥，脉细而涩，它细但又不滑，这就是这个肠燥津亏症这样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是属于这个症候群的。那么说到这儿就说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要解决呢是要改变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肠道的菌群。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面呢它有这个好的细菌，有中性的细菌，还有坏的这个细菌啊，合起来以后呢有三斤多重，你想这么大的一个生物菌群啊，微生物菌群，它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大便的性状才能正常，水分才能正常，如果我们这个益生菌少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坏的细菌多了，这个时候呢大便呢就容易发生性状的改变。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种肠燥津亏症的中老年朋友要注意呢，补充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呢要补充益生菌的培养基，就是益生菌它要生存它也要吃东西啊，所以补充的时候呢要把益生菌补充进去，同时要把益生菌吃的这个益生元也要补充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大便的性状才能正常，才能解决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肠是燥的津液是少的这种大便的性状。 所以刚才您提到哈，要想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啊，这个大便呢它的更加的正常，所以呢你体内的益生菌啊和培养益生菌的这个 益生元， 益生元都要充足啊， 对， 这样呢才能保证您呢各方面都能够正常。 哎，您看我们医学上啊，就是说要做一个细菌培养哈，把这个样本是要放到那个细菌的培养基上的，只有这个细菌它在培养基上它才能繁殖起来，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光补充这个益生菌是不够的，必须益生菌和益生元，就是好的细菌它吃的食物同样补充进去，这样的话益生菌才能在我们体内正常的生长，那么益生菌正常生长的情况下您的大便的性状才能改变，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时候肠道里面的津液就会充足起来，哎，大便的性状呢也会变软了，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才能有香蕉便。 当然了，像这些东西呢在一些食物当中呢也能够有哈，但是它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分散的。那有没有就是比较集中的哈，解决大家这个问题，就纯的这种益生菌和益生元呢？ 这个是要人工的补充进去的。 哦， 哎，就是我们要人为的去补充。你说通过食物我们既能吃到就是说对于我们肠道有益的这种各种的益生菌全部能够从食物当中获得，又能全部把这个益生元又全部获得的非常充分，这个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哎，但是我们人工的添加进去，这个时候大便的性状就很容易被改变了。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正好机会来了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9种益生菌和4种益生元合计的一个体验活动。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呢你也有大便干燥啊、便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也是多方去改善都效果不好的话，也不妨来参加我们的体验活动看看怎么样哈。您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体验活动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术前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